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3:5-15，而非常严肃的一段的圣经哈。我这样子我就看不到了，因为这个 projector 实在是太老了。如果是好的 projector， 清清楚楚可以看得见，但是我看不见了，所以我必须要看这里，而且也是看得不是很清楚啊。这个就是我们 projector 的问题。我们来读一下哈，这里来读一下，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哎，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就这个就好了，那个不要。为什么会这样？我还没读完呢，还没读完呢。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就停在这里， 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因为哥林教会有很多的问题，这个教会实在一开始保罗说你们很不错，在属灵的恩赐上你们没有一样是不及别的教会的，你们都很棒，经历了各样的恩典，各样的福分你们都有了。但是你们这个教会很多的问题，是保罗亲自设立的一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却是出了很多的一个属灵的问题，就是他们中间分门别类，弟兄姐妹大家不能同心，里面分成了好几个党派，就很像今天很多教会的情况里面一样，外表看起来好像人数很多，但是里面却是分成很多的党派，有的人跟从这个人，有的人跟从这个人，有的人跟从那个人，彼此之间大家都不服，我不服你，你不服我。有的人说我是跟从亚波罗的，有的人说我是跟从保罗的，有的人说我是跟从基督的。保罗在那里说，他说基督是分开的吗？这里告诉我们，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两个伟大的人物，两个都是使徒，一个是亚波罗，圣经的教师非常的棒，一个是使徒保罗自己，他是传福音带着神迹奇事。这两个人他自己保罗怎么说介绍他们两个人，他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我们只不过是跟神同工的而已，我们只是一个小工。所以今天在神的教会当中，没有一个人的位分是大过于神的，没有一个人是非常重要非有他不可以的，只有神自己。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叫这个种子生长的是神自己，所以应该把荣耀归给神。教会的目的就是要高举耶稣基督，高举神自己，让人知道是因为神的缘故我们成了神家里的人。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被神所用的，只是一个小工而已。所以保罗自己说，他说我跟亚波罗只不过是一个执事。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的人要求我的职分要更高更高更高，保罗说我只不过是一个 minister， 一个执事，一个做事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做事是神所看重的，神是看我们是否是忠心良善的在那里做我们的事。他说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叫他生长的神。所以只有神自己能够让弟兄姐妹的生命能够成长，所以我们要赞美的，我们要跟随的是神自己，不是跟从人。他说这很重要，他说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收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在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有责任，我们都有事工要做的，我们要照着我们所做的功夫，我们要得自己的赏赐，要得自己的赏赐。你为主做了多少，赏赐由神来决定，不是由人来决定的。人的称赞，人的掌声不能够代表神。当神称赞你，神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的时候，那一句话就是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希望能够听见的。我们不希望听见别人给我们拍掌，我们希望听见主耶稣说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我父在创世以前为你们所预备的 这个福分，这个产业，这个是我们所要听见的。他说因为我们是跟神同工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只不过是一块田地，或者是说是一个建造的一个工程，我们只是一个田地，是一个工程啊，神才是真正的一个建造者的一个计划者，那我们只是跟神来一起同工。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再看一下，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典，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说保罗像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他说他立好了一个信仰的根基，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信仰的根基到底是什么。他说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就是说有别的门徒，有别的长老，有别的执事在那里，在那里来建造神的儿女们，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这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建造。因为他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所以整个基督徒生命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永久的磐石，除了这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根基，我们的一切的信仰都在耶稣基督身上。他说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他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金银宝石或者是草木和屑在这个根基上来建造的话，他说个人的工程一定会显露，会显露出来，因为那日子，那日子就是在审判的时候，在世界的末日的时候，神要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工程把它表明出来，要用什么？要用神用火来烧我们所有一切的建造的工程。凡是用金银宝石建造的就能够撑得住，凡是草木猴界通通被烧光。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火要试验每一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这根基上建造的工程都是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这个就是我们所渴慕的，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我们生活的见证，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做的工作能够经得起这个烈火的考验，然后我们不会被烧掉，我们可以在主耶稣的面前得奖赏。要不然如果你是被烧掉，是草木和谐的这个建筑的话，是很可怕的。他说人的工程若是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变成一个仅仅得救的人。就好像那个耶稣讲的一个比喻，那个十锭的银子，叫他的仆人来，每一个人都拿一锭的银子，银子代表我们救赎的恩典，我们都有一个救赎的恩典。但是有一个他回来告诉主说，主啊，我这一锭的银子我赚了十锭。耶稣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来管十座城。另外一个说，主啊，我把你这一锭银子我赚了五锭。主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来管五座城。最后有一个人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一个严厉的人，没有种的还要收的，你把这一锭的银子给了我，我现在把它包在泥土里面，我挖出来了，这个还是一锭银子。主说，你这个恶又懒又恶的人，把它捆起来丢在黑暗里面去，连他那一锭的银子也失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做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连你自己的命都没有了，连你进去荣耀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你不肯把你的生命献上，你把它藏在地面，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因为你藏在地里面。我们做基督徒必须要让你在周围的人，你家里的人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式出来，让他们看见，让他们心会被改变。有很多人为什么他自己的亲人都没有办法信主，因为他看见你的生命根本没有改变。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改变得非常的甜美，非常的柔和，非常的良善，非常的慷慨，再硬心肠的你的家人看见了你的生命的改变，也会心里面佩服说，为什么我的哥哥会有这样子的改变，为什么我这个儿子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原来是因为耶稣。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改变，这是这一段话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接着来看使徒在这里侍奉有一个告白，他的告白就是说，我们不可以高抬任何一个神的功能。今天在教会中有一个危机，就是有些有恩赐的传道人，有一些有办法有聪明会讲道的传道人，他能够吸引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在他的教会里面，但是一不小心这个传道人就马上就高傲起来， 认为都是他的本事让教会成长的那么快，教会有那么漂亮的建筑，教会有那么多的宣教可以派出去外面，然后无形中就在骄傲里面就堕落了。因为人一骄傲，神绝对离开这个人，因为神不跟骄傲的人同在。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传道人失败，就是心中骄傲，因为他所做的成功，很多人觉得自己心中暗暗的天天在那里高兴，没想到神是天天为他在担心，在他难过。所以神有的时候不让一个人快快的成功是有他的原因的，就要让这个人真的是能够真正的谦卑，把生命埋进去，不求名，不求利，不求任何自己的益处，完全一切都是为着神。这样子的话，那个祝福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成为一个绊脚石，让传道人绊倒。怎么样子不让传道人绊倒？就是我们不要去高抬任何一个传道人，不要去高抬他，要为他多祷告，求神让他继续持守谦卑的心，在神的家中忠心的尽职。因为他们也是靠着神的恩典跟神同工的，所以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神。那接下来我们看见基督是生命的根基，是否扎实，就是看他的根基到底是如何。这根基的目的是为着要工程的建造。你看现在我们看见 台北、啊、到处都有大楼在那里的都更，把这个旧的房子拆掉。我看有的地基打在地下三层，而且深深的钢筋水泥在那里打得很坚固，然后用钢的东西在那里做支柱，然后弄得 很棒，那个八级九级的地震都不会倒。现在的建筑真的是盖得很棒，但是你如果看 有些这个建筑，我看见有些建筑真的是偷工减料，外面好像贴的都是瓷砖，都是一些大理石，但是那个大理石你拨开来一看，里面是空空的，空空的，是一些假的东西放在里头。然后有些大的建筑，你看台北大的建筑，那个大的几千万，那个很贵的，上亿的一个 unit 的要买下来，但是它里面的用的那个水管却是用 plastic， 用塑胶的，只能耐15年，这个就漏水了。这样子的一个上亿的一个建筑用塑胶来做这个管路，是个偷工减料。但是人们没有知识，建筑商人他们要省钱，那一些一般的老百姓没有知识。假使我绝对不买这种房子，我告诉他我的房子一定要用钢管，一定要用铜管，所有的水都要铜管，至少铜管可以耐50年，对不对？你用塑胶只有15年。我说为什么那么高贵的房子用塑胶在那里做水管，那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世人的心真的是很贪婪，为了要赚钱，为了要省钱，食物里面不诚实。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能做这个事情，我们基督徒就要笃笃实实的，做什么东西都要上好的，品质要保证，食物要保证，我们传的福音要保证，让人真的是信耶稣得永生，不是信耶稣在地上暂时欢乐一下，最后下到地狱里面去。因为没有把真理好好的教导他们，基督徒没有好好的为神而活，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活，我们就有罪了。圣经告诉我，这就惨了。所以根基的目的一定要打好，这个才能够工程才能经过烈火的考验，而最后的赏赐亏损决定你用什么材料来建造。那使徒侍奉的一个告白，他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跟神同工的，所以不可以高抬，也不可以在教会里面结党。教会里面结党纷争是让神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千万心中不要嫉妒某一些人，或者是心里面埋怨某一些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结把它解决掉。我们新的年度开始，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没有任何讨厌的人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我们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把过去所有的误会把它打散掉，把它用耶稣的宝血把它遮盖掉，让我们重新活出一个圣徒应该活出的一个形象出来。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稳稳的来建筑。 因为我们要见主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办法谋算你哪一天要见主的。就像上个礼拜，我有一个侄儿，现在差不多才50岁出头，他忽然间一个大中风，整个脑子充满了血，医生说没有办法开刀。现在他的整个脑指数只有5，能不能活不晓得。我就告诉我的侄女说，我说你弟弟现在大中风是神的恩典，因为他过去信主，然后又离开主，然后又回来又离开主，说进进出出神的教会，不稳定的一个属灵的生活，很可怕。而且他中风的时候，正好是他属灵高峰的时候，正好是起来爱主的时候。我说在这个时候他走去见耶稣是罪上算的。我说希望他这一次就去见耶稣了，把他救活了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因为他一辈子啊就是过着一个邋遢的一个生活，也没有固定的一个工作，也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那么做事呢，不总是做一年两年就被人家 lay off， 他的个性就是没有办法跟人相处。那这样子的人，如果他能够回到主面前，正在爱主的时候被主接走，我是好的无比，就让他就到耶稣那里去最好。所以我是希望这样子，他的父亲也觉得说，我这个儿子应该这个时候可以见主了。因为这个建筑它是最好的，属灵光景是最好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把一个人拖到这里鼻子插管、这肚子插管，然后把他琢磨到最后，琢磨到他自己已经苦得 又苦又难言，家人也在那里苦，然后再琢磨一个人的生命，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在乎在地上的日子长久，我们的生命在乎你是不是为主而活，我们的生命在乎我们结束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安然的建筑，这个才是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生命。就像我们的郑妈妈一样，感谢主啊，她的见耶稣我觉得是很棒啊。她现在如果你再给她拖延下去的话，她真的是很苦的，真的是很苦。因为她也不能 enjoy 她的这个 social life， 她也不能 enjoy 她跟孩子们自己的一种互动，这个时候他来见耶稣是最好的。所以不需要难过，我们来庆贺你妈妈的一个生命，这是他的人生当中一个值得我们庆贺的一个地方啊。在接下来我们看浇灌的跟栽种的都是一样，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所承担的一个侍奉的角色，弟兄姐妹，你领敬拜的非常重要，你带诗歌的非常重要，你弹琴的非常重要，我们在厨房服侍的非常重要，我们在做 PowerPoint 的服侍非常重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坐在这里唱诗歌，全心全意的唱诗歌，你都能够感动其他的人起来爱主。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角色，可以好好的来使用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所以只有神能，所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这个几乎我前面都讲过了。所以基督徒生命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一段话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你的生命的根基到底稳不稳，就看你是不是很真诚，你是不是很持续的很坚定的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父神的独生儿子。这一点你有没有问题？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你有没有问题？如果你这一点有问题，你的灵就不是从圣灵来的，因为凡从圣灵来的都会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们能够持续坚定的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父神的独生儿子，并且我们相信他是创造万有的主宰，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他是道成肉身的，然后他背负全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还要再来。这个就是我们使徒信经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耶稣是神的这一个重要的 outline。 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能够持续的相信的话，我们的生命根基是有问题的。如果在这一方面的任何一点你有 question， 你就是信仰的根基有问题不稳定，而且我们相信耶稣还要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千禧年的国度啊，他还要将来还要有一个创造一个新天新地，叫我们圣徒们永远跟他在一起，这个是我们生命的很起码的一个根基。在这个根基上我们是不能妥协的，我们是没有别的怀疑的地方，全然的相信。在接下来然后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只有基督徒单单的听到而不行道， 有的人以为他听得到，听了很多，他圣经的常识很丰富，他就以为他是非常属灵的。其实你看他生活的表现，骄傲的不得了，平时讲话都是自大骄傲，一点行为都不能展现出他的谦卑的行为，哪像是耶稣？所以你明白圣经的知识，你懂得圣经的教训，甚至你是一个圣经的老师，但是如果你活不出圣经的要求，你所教导的你活不出来的话，你没有行道，你的根基是有问题的。耶稣说你的根基就是在沙土上，风吹雨打雨淋就倒塌，而且倒塌的很惨很惨。你没有根基，我们的根基不但你认识耶稣基督，你要照耶稣所讲的话把它活出来。所以施洗约翰告诉那些来到他面前受洗的人说，他说你们这一些毒蛇的种类，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结出那个悔改的果子来，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要不然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准备把你们砍下来丢在用火烧掉。所以单单悔改单单认罪，没有结出果子的话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单单相信说因信称义，不错，我是因着信称义，但是你的信心如果是没有行为的话，雅各书告诉我们你的信心是死的，你的死信心对神来看一点用处都没有。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我们明白圣经我们就 OK 了，你要实行圣经才是 OK， 我们要行道，行道你的根基才是在磐石上。好，这里我们读一下耶稣所讲的话，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到27节，这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弟兄姐妹们，有些人就是抓住因信称义这句话宝贝的不得了，但是没有强调我们的信心还要有行为能够证实你的信心是真的，是活的信心，不是字句死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活的，就是有行为证实我们的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基督徒生命所建造用的材料，这里说金银宝石。什么叫做金银宝石？金就是神的神性，圣洁的神性，银就是基督救赎的大功，那宝石就是圣灵制作的工程，把我们所有一切的杂质融掉，让我们成为宝石。所以我们是不是把神的教导、耶稣基督的教导、圣灵的教导全数的来让弟兄姐妹得着，就是我们负责教导的人很重要，就负责牧养的这个同工们很要扮演这个角色，就是我们教导神的话必须很平衡的，从父神的角度来看，父神的要求是什么，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四福音里面主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从圣灵的角度来看，圣灵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所要求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把金银宝石建造在弟兄姐妹的这个工程上面。如果是没有，你单单偏一方面来教导，把神的话切成这一块那一块，这一块不重要那一块不重要，这太过时了，那一块不合这个时代，然后紧紧抓住你自己想要教导，我们就是亏欠了神，没有把整本神的真理教导神的百姓。你要把整个神的性情让自己要先尝到这个父神的性情，要先尝到基督救赎的恩典和尝到圣灵奇妙的作为，工人自己要先尝到基督救赎的恩典，经历圣灵的更新和变化，感受到父神的怜悯和他圣洁的同在，然后再把自己的经历把它传递出去给别人。生命的经历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这次在海口的时候，他们同工们有一个晚上特别要求我们说，牧师，你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我们想请你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个生命的传承 传递出去，怎么样子能够建立一个金钱真的为主而活的一个生命，不为自己而活，把你生命最精华的经历一点一点的告诉我们，我们就把我们从信主开始怎么样子跟随耶稣，就这样子告诉他们。听完了以后他说，牧师，我们需要你常常来，我们就是需要这样子的，我们有一个榜样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看的是榜样，就像保罗说的，他说你们可以效法我，因为我是效法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一个可以效法的牧者的榜样来跟随，看他们是怎么跟随主，他们是怎么活的，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他们的家庭是怎么样，他们的儿女是怎么样。我把我的家庭可以陈列在他们面前，我的每一个孩子们都是爱主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侍奉主的，我每一个孙子孙女们现在都在教会，都是在领敬拜的，每一个人都是主日是上教堂的，都是把耶稣当成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对我来讲已经到了第三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见证。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家建立好，人若是圣经说人若是不能够把自己的家建立好，如何能建立神的家？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建立起来，成为一个属神的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家庭。我们人家看到我们的家庭，就像耶稣门徒们想要知道耶稣说夫子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可以跟门徒们住在一起，一起生活，把我们生活的真相展现出来。如果您到一个人的家里去，你看他的家，哎呀真是啊，我都不想住在这里，如果是这样子的感受的话，你的见证是负面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摆出来的见证是正面的，让人家看见是羡慕你的家，羡慕你这个爱主的家，他们的心就会被吸引到主的面前。我们再接下来看啊，我们看见，所以说要把自己的经历把自己的经历传给人，把自己所经历的传给人，如此就可以把圣徒们建造成为神的殿，而且这是一座间最伟大的生命工程的建造。我们现在讲到各样的工程建造，但是生命工程的建造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建造，就是建造神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建造。这个建造是由教会的同工们来做成的，是与圣灵同工的，不能用草木禾秸没有价值短暂属世的东西来建造，因为这些东西是不能经过烈火的考验就要被烧毁的。那日子是指什么日子呢？指到什么日子呢？到什么日子？那个到那个字多疑了哈，是指什么日子呢？就是烈火考验的日子。这个烈火的考验是会临到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遭受艰难困苦或者逼迫的日子就是那日子。那个什么日子？就是艰难困苦仇敌逼迫的日子临到的时候，你这个建筑能不能存在，是不是就被烧毁了？第二个，特别是我们这种的日子常常是来自自己的亲人，来自我们所居住的一个社区城市的隔离藐视拒绝甚至逼迫杀害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能站得住？教会经历头三个世纪圣徒们美好的见证摆在我们面前，就是我们所效法的。我们要看看 古时候的圣徒们他们是怎么样子为着他们的信仰而殉道而站稳的。今天仍然还有许多的圣徒们，还有许多圣徒，但他们居住的国家地区正面临那日子的情况里面，这是个非常的事实。所以每一个生命的建造都要经过烈火的考验，而这个赏赐跟跟随是决定在你用什么材料来建造。这个有时候神用火来熬炼我们，像熬炼金子银子一样，为了叫我们更纯洁，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许多基督徒信了主一辈子，他们还是像约伯早期的时候情况一样，他们只是风闻有神，听人家讲有神，听人家做见证神的伟大怎么在他生命中，但是自己的生命一点没有经历到神奇妙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去认识神。约伯经过7年的熬炼，最后他说，从前我风闻有神，现在 我亲眼看见神，他的生命改变，他成为一个为别人祝福的一个器皿，为着他的朋友祷告，为着他周遭过去批评他的人来祝福，结果神的祝福就回到了耶伯的身上。好，使我们能够反射是主的荣美，在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说，他必坐下，指主耶稣必坐下来，如炼尽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公物给耶和华。所以神有会熬炼我们，当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爱主，神会有机会来熬炼我们，让我们更纯洁，使我们能够得着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神熬炼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奖赏我们，不是为了要处罚我们，他是要我们更纯洁，使我们将来可以得着生命的冠冕，可以得着荣耀的冠冕。雅各书这里告诉我们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哈利路亚，感谢主。最后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希望我们眼睛闭起来要去见耶稣之前，这句话能够从我们的口中说出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守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姐妹们，赏赐在等着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把耶稣当着你心中最重要的、最亲爱的一位神来爱他，来听他的话，来遵他的命而活。好，我的信息就结束到这。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是每一个人我们基督徒生命最后有一个验收。彼得前书一章第七节说，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一起来站起来唱这首诗歌，站起来唱这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这首诗歌呢我非常喜欢，我将来我的追思礼拜呢我也要选这首诗歌啊，大家来唱这首诗歌啊，这是非常棒的一首诗歌哈。我们的敬拜团啊，帮助我们一起来唱啊，帮助我们一起来唱啊，帮助我们一起来唱啊。 耶稣，深渊金钱，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不变。我宁愿有耶稣，胜过。 宁愿有耶稣，深渊。 求你强烈的将你圣灵荣耀的恩膏膏抹你自己的孩子，膏抹我们丰收教会的每一个肢体，让我们真诚的把我们自己降服在你自己的面前，把我们的生命来献给你，被你所使用。主啊，让我们将来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可以得着主你给我们的一句话，就是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可以回来享受我父在创世之前为你所预备的各样的产业和祝福。谢谢你，求你用你自己的灵时常提醒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